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5:32，欢迎各位在六一儿童节的晚上啊，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听听这一段轻松活泼的音乐。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啊，就是要进入六一儿童节啊，今天肯定很多小朋友啊都非常开心啊，包括我自己也是上午跟着自己家的小宝宝去参加了他们幼儿园的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特别活动，今天特别的热闹啊，咱们今天直播间也特别热闹，非常高兴我身边的跟我一起过节的，这也是每天都陪着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很多小朋友一起过节的小群姐姐啊，今天要这样称呼。 赵亮哥哥好。今天我们都是有童心的人啊，其实我们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孩，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 还有大朋友们， 大朋友们啊，大家晚上好。 哎，道一句大家节日快乐。不知道大家会怎样选择来过节哈，这虽然今天六一，明天就正好是一个周末，相信很多的家长会带着自己的宝宝们会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有非常丰富的电影啊，据说这个六一档啊有50多部电影要上映， 哇真的 啊，还有这个很多的儿童剧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活动，但是有一种方式就是读绘本，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就是过节的时候才进行哈， 随时都可以， 随时都可以啊。哎，我就觉得很，就是回想一下我就很奇怪，我小时候就是连字儿带画的那叫小人书是吧，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我的身边哗的一下子就全都在读绘本，而且我还发现好多绘本啊就我也挺爱看的啊，有可能是我童心未泯啊， 我也挺爱看的。 是吧，来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绘本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一起过节，也同时我们听听他的专业意见，有请北京社区亲子绘本馆项目专家、北京阅读深耕实践者、童书翻译孙慧阳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朋友们和曾经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啊，先祝孙老师那个 节 日快乐。 我们一起同乐。 孙老师天天跟孩子在一起啊。 好啊，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依然敞开来跟大家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吧，我们的互动呢给大家的奖品是 Plus 版啊。 除了平时的还有增加的。 还有增加的啊，首先这个我们日常的最近提供的互动奖品还是继续，我们上下半段会给大家出题，您答对的话呢有机会获得由中国书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4本，包括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文的《世说新语》和《蛇滑路》啊，这是送给大朋友的，那么给小朋友的呢也有，这是小群姐姐啊， 这是小群姐姐，真的是在是在书店买的 啊，亲手购买的。 亲手购买的、 这个几本绘本 呢，几本绘本 啊，我们这个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提到，这几本可以说是精挑细选，各有特色，它不能用特色形容，就是每一个都有它独特的故事，有它的讲究啊。好，这个神秘礼物我们一会儿再细致的跟大伙儿说，特别想先听听孙老师来那个解答一下我刚才那个问题哈、 一起说吧 啊，就是什么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忽然间身边这个绘本文化就起来了，现在好像说哎，你比如说谁家有小宝宝了，然后马上就是分年龄段的，你家宝几岁， 马上有针对性的就开始 哎，这个就绘本就开始送过去啊，然后呢你像这个我们家因为绘本太多了啊，后来就不允许买绘本了，妈妈强烈制止说咱别买绘本了、 主要是买了绘本还得买书架，买了书架还得配个书房、 可不是吗，这房太贵啊， 对， 后来我发现呢，其实在咱北京啊，这个绘本文化已经发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专门有绘本馆啊， 是， 哎，就是， 而且这不仅是北京的一个特点，全国都有， 现在都有了， 各个主要城市包括二线三线城市都在有绘本馆陆续的在开 啊，我这演戏啊，现在小朋友真幸福啊。 对，我们那时候如果我我们可以暴露一下年龄啊，我是70后，我们小时候看的那时候就像赵亮刚才提到的哈，是小人书，就是有图的更多是小人书，而且那个时候看书的方式不是在图书馆里，是在那个小就是社区和社区中间的空场那个地方的小树林儿，然后有很多人在那摆摊儿，然后三分钱看一本，如果一毛钱的话就可以看下午，不限册数，那个时候都是在那儿看的很多小人书，三国演义的，包括那个电影战争故事的，刚刚你有提到哈，说那个小人书和这个绘本有什么区别， 是 我们先解答这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有看小人书的那个经验哈，我举个最简单的方式，你把小人书的图都去掉，不影响你理解这个故事，是吧？但是你如果把绘本的图都去掉，对不起，你就舍掉了很多精华，你很有可能读不懂这个故事，也很有可能把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就错过了，你比如说《母鸡罗斯去散步》，是一本非常经典的绘本，也是孩子们爱得不得了的一本绘本，但是你如果把它的文字加起来不超过100个字，母鸡罗斯他吃完晚饭去散步，他什么走过篱笆，穿过蜂房，走过这个老磨坊，如何如何，然后散步一圈他最后回去了，哎，这有什么故事性吗？有什么情节吗？有什么趣味吗？光看这个文字你肯定不会买这本书，但是如果你真正拿到这本图画书放在手上，你就知道其实它的角色不仅仅是文字里出现的这只母鸡，那陪它一起散步的也不仅仅是它一个人，它画面当中有一只没有在文字里出现的狐狸，而且这只狐狸一直尾随着母鸡罗斯，一直想要在它穿过磨坊的时候，穿过篱笆的时候，走过池塘的时候，都想要悄悄地在背后把这只母鸡当成美餐，但非常遗憾的是每一次他都没有得逞，但是怎么没有得逞，你看我们用一句话就概括了，没有得逞，但是你去看图画，每一个场景的切换，他的那个没有得逞都是自己在付出代价，比如说掉到那个水塘里，踩到那个钉耙上崩，把自己脑袋打晕了，所有这些不是通过文字来叙述的，而是图画，而真正的这个图画就在文字之外平行着讲着一个故事，那孩子们，当我们成人把文字念出来，孩子们在听着文字立体声的用视觉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在他心里形成了第三个故事，图文合作的故事，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它和连环画不一样的地方，连环画你把画拿走了不影响你理解故事，它只是形象想象的问题，所以就简单的来做这么个比例，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说对比起我们传统的这个小人书连环画来讲呢，那么绘本它从创作角度上这个绘画与文字是要有机结合的， 非常精准，对，而且图画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叙事任务，它不只是把文字描写的部分呈现出来，它其实更多的是跟图画，就是图画和文字之间是一个共舞的关系，它在文字没有表达的部分，他在精彩着用自己的图画在讲述，他也是一个叙事主题。 其实给大家举一个类比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如果说文字书像是我们听广播里的长篇小说联播，就是只用声音，其实就是只用字就完成了，那么绘本书或图画书呢，就像是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如果你什么都看不见，你只听对白，可能你能明白一部分，但是 损失比较大， 对，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感受画面的美好啊，包括里边他给你制造的一些气氛啊，一些细节呀，人物的表情动作就都丧失掉了， 好，所以这个绘本文化看来是比较新鲜的啊。那我们这样哈，首先呢，先提示大家一下，今天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您依然还是可以，在对话框当中来发送“绘本”两个字，是吧？哎，这样您就能收获一推送啊，能看到一些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 我们待会儿要讲到的几本绘本哈。 对，那么小群姐姐啊，给我们出一道题啊，在上半段将会有一道题啊，这道题答对了，您就有机会自己获得一个奖品，再为家的宝宝啊赢得一个奖品啊！ 哎，大家仔细听啊，其实这个答案往往就蕴藏在我们要听的录音当中。 好，那这道题是一道录音题， 录音题 啊，那是要先来听录音是吗？ 是的。 好，我们来听一听。 对不 起。 是的，对不起，因为今天我不打算讲那种励志故事，你们肯定早就听腻了。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一只兔子，它叫彼得，喜欢穿蓝夹克，可是从来不穿裤子。我怎么说的，你要是再偷偷溜进菜园子， 一定给您带一大颗花椰菜。 真是好孩子，赶紧去。 本杰明，现在什么情况？ 草坪剪一半了，也许你的时间有点紧。 你看他坏透了，剪个草坪都这么暴躁。 要不这样吧，彼得，我们今天先不进去，上次你差点就被他抓住了。 你太可爱了，我真想一口吃了你。 可怕的老头也想一口吃了你。哦， 高点，再高点。 你凭什么总是站在最上面？ 因为我是你们的老大。 我们是山胞胎。 那我是最早出来的， 刚出来16秒而已。哦，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 咱们该干活了，快来。 抱歉，我天天就吃菜叶子，可还是瘦不下来。 你怎么吃的？不能拌沙拉酱，要不干脆挤点柠檬汁，再不减肥你完了，相信我。好了，大家都是老手，咱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些冲动鲁莽，胆大包天，不知死活，但是我们会成功的，因为本次行动我们要分工合作，大家都要发挥各自独一无二的作用。放哨，望风，望风，放哨，英雄。没关系，都是家人，我们不会歧视你。好了，围成一圈，准备好了？ 好了，准备好了，随时上。 差不多了， 我爱你们。行动正式开始，这回要干个痛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张程，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啊，肯定大家听出来了，这就是前不久张程上映的电影《彼得兔》啊，它的一个片段啊。《彼得兔》这个电影，二位肯定都看了吧？ 看了， 我是第一时间去看的啊。并不是因为这个 你想看，而是因为你家宝宝想看。 还真不是这样，我就特别遗憾，他现在年龄太小啊，还是不太适合，看不太懂啊。而且我最关键的是，我怕在电影院影响别人。但是电影真是非常好看。我为什么进到电影院呢？就是他其实给我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我觉得好像以前见过这只兔子。 确实是，书的出版其实是比电影要早很多很多的， 是吧？ 是这样， 早不止很多，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好，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讲。 是一只跨世纪的兔子。 先把问题出来，咱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录音题啊，来，小明姐姐把这个问题出来吧。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看过彼得兔的书的话，非常简单啊。刚才我们在其中听到了，其实彼得是跟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要去偷菜园子里的菜，那么当中有兄弟也有姐妹，那彼得兔有几个姐妹呢？ 哦， 大家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几个人在说话？除了姐妹，其中还有个兄弟叫本杰明啊。彼得上来就说了他的名字了， 笨笨的，胖胖的，是吧？ 把他去掉之后，还剩几个姐妹呢？ 姐妹 A 一个，B 两个 ，C 三个。 读过书的小朋友可以赶紧去书里查。 是的。 好，这就是我们 不太这么谢答案的是吧？ 这就是我们 可以可以 上半段的问题啊。彼得兔的姐妹有几个啊？欢迎各位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 哦，这就有人在答了。 嗯，已经在答了哈。 快哈。 好，我们等待一下大家答案吧。这个谁啊？这个彼得兔，咱们可以说一说啊。他是什么时间诞生的呢？就是最早的时候，他就是绘本吗？最早。 其实是这样啊，提到彼得兔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作者，也就是波特女士。她其实是20世纪英国的绘本画家，而且非常有趣的是，我们以往的成人的传统概念里，觉得给孩子们创作的应该大多数都是艺术学院科班毕业呀，或者学儿童文学呀，那这个专业出身才是给孩子们专门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人。但是对于波特小姐来说，确实不是这样。她其实这一生都非常传奇。我的感觉就是她活得非常自我，这个自我不是任性或者是说这个随意的那种，而是非常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那种活法。他们不是在科班里就是从小就按部就班的去上学教会学校或怎么样，不是，他反而是青春期的时候跟他的弟弟就我想到了这个彼得兔里面那个兄弟姐妹啊，他是跟自己的弟弟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的家庭教室和自己家里面那个大花园一起度过的。 他们那个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养了很多宠物，这个宠物里其中就包括兔子、蝙蝠、蜥蜴，甚至是刺猬，就是大自然里非常常见的这些动物。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画像，把他们画下来上色。正因为是有这样丰富的对生活、对自然、对生命的观察和体验，反而形成了他的创作的素材。那么这也为后来彼得兔这本书的图画书的诞生奠定了一个基础。那就是他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些经验的积累和自己的感触。那么最终他如何成书呢？这也要感谢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其实在他艺术方向这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支持他的，后来是专门为他请了绘画的老师，那么他的技法就可以为他内容来服务了。 好多人会有一个印象哈，就是包括我自己刚刚从事这个给小孩子做节目的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也发现大家会认为绘本这个东西的开始就是从彼得兔这一套开始的。但实际上听孙老师讲之后，我才发现实际上比他要更早，是吧？ 那咱们就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图画书。那么这也谈到图画书的图文的关系。那么如果说再早的话，其实业界从理论上来讲，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说法，它是由这个在欧洲的捷克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也是西方的一个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而且他是出生在磨坊主家庭的这位这个宽梅纽斯，他是在1658年出版了一本叫《世界图解》。那么他从现在的眼光回看的话，这本《世界图解》不能算严格意义的绘本， 它不是故事。 对，虽然说他给孩子们在看，也是给孩子们可以去看的书，但是他的这个包括图文关系，它里面有插图有短文，但是这种形式其实是为后面绘本的诞生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那么真正图画书意义上的这个定义的话，那最代表的作品就必然逃不开彼得兔。而且彼得兔它还有舞台剧的很多的版本，在电影之前其实它已经是欧洲家喻户晓的那个孩子们的好朋友了。那么也是由于文化的交流和版权的输出，那么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孩子童年的一个共同的好伙伴。那中国的很多孩子也是了解这位小彼得兔的。 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彼得兔的这个电影可以说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这是作为一个新晋的父亲哈，孩子也不大，我其实内心也有这样一个地带，我觉得不太好把握。就是其实彼得兔他有他非常就是展示生活残酷的那一面， 是 啊，甚至有很多人说这没法带小孩看啊。就是这个好像是他的爸爸就被那个农场主直接就是什么，而且还特别直接的说做成什么馅饼了， 对，over掉了 啊。我觉得这个给我的冲击都很大，因为他整个的画面跟他那个曲风就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快乐。然后电影当中他们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面不改色的。 其实赵亮说到这个呀，也是我在做这个工作当中遇到的很多家长会问的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绘本，它的题材其实涉及到了死亡，涉及到了分离，甚至涉及到了一些像赵亮说的比较残忍 的 东西。是的，比如说有这个非常有名的活了100万次的猫，一片叶子落下来，包括爷爷的 爷爷有没有穿西装， 爷爷有没有穿西装等等。甚至我还看过一本叫做当鸭子遇到死神， 对， 就是它都是讲死亡的。那家长在担心的时候我能理解，就是这个话题会不会太沉重啊。但是我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们远远低估了孩子对真实生活的感触以及把握的能力。 我们其实常常说哈，就是成人在跟孩子们做阅读的时候特别需要做两个功课，一个是做对童书了解的功课，第二个是说做对孩子了解和信任的功课。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也一直带领孩子们在做集体阅读。去年的6月份我带的那班孩子小学毕业了，一直陪着他们读上来，读到他们12岁。所以这个中间在共读的过程当中，儿童给了我很多反馈，是就像刚才小群姐姐说的一样，我们好多时候太低估了儿童。那么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悖论，就是刚才由家长的这个关心的话题来讲，一方面我们觉得哎呀，图画书就这么多图哈，就这几页图，然后文字又特别少，我买它的 不值啊，我买的意义在哪儿是吧？ 是， 然后哎，我们觉得这个不值得，但是呢，觉得它简单，这个成人容易去小瞧绘本，然后呢，第二方面呢，我们就像小琴姐姐刚才说的，哎，它又涉及死亡了，又有战争了，又出现中间的亲人离去了，哎呦，这么深刻的主题，我们家孩子怎么受得了啊？这么深刻的主题，我怎么跟他谈呀？ 其实、这个、 我们会发现，深了浅了，我们似乎都不满意。 不，这个是 这样的，这是一个误区。 我其实并不是说担心他不理解啊、 嗯， 我只是说我在担忧我这种方式是不是合适啊、 嗯嗯？ 其实就是这种传达的方式。 对，赵亮哥哥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其实我们对于在进行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个伴读者的身份，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很多时候家长不自觉的要去充当一个教师的身份，这个事儿就难了。 嗯， 为什么呢？伴读者的话，我们和孩子的身份是平 等 的，我们要一起去探究，我们一起去好奇，我们一起发问，我们一起找答案。那么我们是跟孩子平行的伙伴的关系，对吧？当然我们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看，就说到彼得兔的这个问题，它里面确实有，但它没有刻意的去强调死亡，他是在正常的对话情景之下正常的讲出来，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存在，他没有过度强化，反而是我们敏感，我们作为讲述的这个人敏感，很容易由我们的过度关注引发孩子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就其实在很多的图画书里， 成人先放松， 对，我们担心的内容呢，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情感上担心的东西了，但是往往在书里 过度的关注， 它只是一个信息，其实孩子也就像接受他穿了个蓝衣服一样， 对， 接受了他了。 对， 这个 是，因为故事 是 一个完整的场景，就成人先把你的焦虑放下来，我们就不会用放大镜把这个局部放大然后吓到自己，哎，先是自己放下焦虑。 好，那小琴姐姐把咱们问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吧。 啊、 我看这个答的挺快，但是答对的不多、啊。 对，基本上大家都会说是两个姐妹哈、 啊。 其实是三个姐妹了。 三个姐妹 、 这三个姐妹还都个性不一样。 我是尝试记着他们的名字，是不是叫 Flopsy、Mopsy 和Curtain Tail 是吧？ 这个就得让小读者们再评判一下， 找一下 姐姐念的准不准了。 有朋友答对了哈、好，咱们 恭喜他们。 哎，咱们得继续加油啊！咱们下半段还有互动问题。好，上半段剩这点时间，我觉得再来这个简单聊一个话题哈。 好， 或者说是简单提问吧，就是为什么现在这种绘本的文化能够这么样的丰富啊、多元？是不是说，哎，这个就是？有更多的图，那么小朋友读起来会更方便，或者说更便于他们去形成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呢？ 这个是我的理解，是涵盖了两个层面这个提问。 嗯， 一个层面呢就是整个的出版环境，因为这些年的文化的交流，我们对于国际版权的贸易的这个量的增加，中国的市场也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出版的人来关注，尤其是童书市场。那我们其实知道整体的纸质书的销售，整体上它其实是向下走的，不光是中国是这样，德国也是这样。因为我上午也在刚刚也在开故事驱动的大会，那么包括台湾也是如此，就我们周围临近的这些，包括捷克等等地方，但是 我们 现在发现 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其实文字书成人的文字书也有整体下来的， 是，但是。这几年的话，我们却发现在童书的板块却是坚挺的，而且是向上游走的，它是呈增长的趋势。那么这个图书的版权的贸易呢，让我们有更便捷的方式和可能性吧。近百年来，因为我们说图画书的出版出现哈，从欧洲出现到现在已经有近百年世纪的一个世纪的时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能读到七八十年前创作的优秀的世界的图画书作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把全球的出版的，包括以往的和近期获奖，比如说凯迪克奖、纽伯瑞奖这样的好的书，我们可以引进到国内，最快的频度大概四月份公布奖项，我们可能到今年的半年之内 就有了。 对，所以我们出版的丰富也让这个市场繁荣起来。 好， 包括 那另外的原因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稍事休息啊，下半段再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奖你 站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啊！今天我们的六一特别节目啊，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啊，今天没有听听糖耳朵啊， 今天有， 有啊， 晚上9点还有， 啊、不是说嗨，糖耳朵现在没在身边， 你说没有糖耳朵在、啊， 因为小群姐姐旁边永远都是糖耳朵吗？对吧、啊？ 今天的身份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选题策划人小群， 哎，欢迎小群、啊， 成熟一点， 哎，还有我们北京社区亲子绘本馆的项目专。家儿童阅读深耕实践者童书翻译孙慧阳老师，再次欢迎。 是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过节好。 哎，上半段我们这个题目哈，还是很多朋友都很着急啊，没有回去翻书，也没在网上查，直接就答几个都有，其实是三个姐妹哈，有几位朋友答对了，咱们再接再厉，下半段咱们还有题啊。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今天会送出两份奖品，一份给大朋友，一份给小朋友。给大朋友的呢，还是由中国书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4本，包括鲁迅先生、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啊。另外还有送给小朋友们的这个 绘本书， 绘本书啊、嗯，这个绘本书一会儿我们都能提到。您想看看是什么书呢？您就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啊，在咱们这个对话框发送"绘本"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跟孙老师一起再接着聊绘本啊。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个市场交流方面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我们的绘本市场哈，是逐渐的兴旺。那刚才接着我那个问题，其实就是说绘本它的一这种方式，就是图文并茂吧，或者图文更有机的来结合哈， 是图文的共舞。 哎，那是不是说更加便于这个儿童他的这个接受啊，或者说他的精神构建？ 对，这就要让我们回看 儿童的他的认知的特点，包括他心智成长发展这个不同阶段的特点。 嗯， 我们常常说啊，这个如果你给孩子闪这个卡，妈妈这两个字，其实你闪了半天，其实就是一个字，是妈这个字，对吧？但是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婴儿啊，我们说的是婴儿，他如果去辨识，在很多的女性的面孔里，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是我妈妈，其实这种图形的辨识、立体的辨识，比认这个字要难得多得多得多。对于大脑的这个细胞突触之间的关联，它要调动的更多的是图像识别。 嗯， 那么儿童最先认知这个世界的话，那么它也是图像识别在先，感性在先，慢慢的理性的，包括生理上的逻辑等等，它发展是有这样的一个次序的。 嗯， 那图画书呢，它因为不主要依赖于文字，文字就像就是如果用我们这个儿童文学作家的这个定义来讲，它就是文字像一个项链上的那根绳。 嗯， 那么图画呢就像一颗一颗珍珠，那么绘本呢就是用文字的这颗细绳，然后把一颗一颗珍珠穿出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美妙的这个成品。 嗯， 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讲呢，文字图画书用这个日本的松居直先生他的话来讲，图画书是成人念给孩子们听的书，不是就起初哈，并不是直接丢给他看的书。 嗯， 那么这个里面也就有亲子陪伴的概念在里面，也有这一重意义在里面。 嗯， 那当父母用自己的声音，独一无二的声音，把书中的文字，我常常用一个词叫激活，用你的声音把故事里的文字激活的时候，其实你的声音是从儿童的听觉进入到他的大脑的。 嗯， 而孩子们的视觉同时也在工作，这是一个立体声。 嗯， 双通道。那第三个通道是什么呢？你把孩子抱在怀里，你体温的传递，这是触感的通道。 嗯， 那么他嗅到你身上的身体的这种气味是也是嗅感的通道。那他其实是全方位的和你沉浸在享受亲子阅读的过程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声音有了，他的感知有了，包括他的视觉的输入有了，那对于儿童去理解这个故事，进入情境，其实是比单纯的文字输入要更易于他进入故事。 嗯， 这是符合儿童认知的特点的。 嗯 嗯，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绘本啊，它本身其实图画的创作已经是有很多艺术的尝试在里面了。 对，而且本身的话，我们说绘本好像提到觉得就是有图有文啊， 嗯， 这样的，其实图画书的形式非常多。 嗯， 它按照不同的年龄，我们简单说说，最早的小宝宝一岁以内的时候，坐在澡盆里洗澡，可以给他有那个洗澡的这个 塑料的图画书， 哎，布书，还有洗澡书，它其实里面就有图，有的还捏一捏，还可以出声音。 嗯， 就是防水的。 嗯， 对，慢慢后面有触摸书， 有 带动 动 书， 毛毛 的， 对，这个也是符合它 有带香味的， 是这样，这也是符合它。就是认知，通过他的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先通过感知身体的感知器官来把这些信息获取进入大脑储存。 嗯， 也是符合他们认知特点的。慢慢到后面的话，就是这些什么动动的呀，什么触摸的就少了，慢慢开始有故事情节的了，比如说有蹦，就是这个是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读的。 嗯， 那么后面慢慢故事简单的故事情节，你比如说好饿好饿的毛毛虫，它是全世界的，走遍了全世界的毛毛虫。对， 嗯嗯嗯， 在孩子们童年里都有印象。那它中间的也是符合孩子们心智的，但是后来的话，故事情节就要求越来越丰富了，是因为孩子们的心智成长了，他们听故事的耳朵变得更挑剔了。这时候成人准备好了没有？那就要考察我们对图画书的了解，对童书的了解。 嗯，我就忽然想起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绘本啊，就是其实那个画风啊，我觉得那画风有点清奇啊，但是那个故事特别的好。妮娜的奶嘴儿。 啊， 肯定你们也看过啊，因为这个就是也面临说，有时候小朋友找不着奶嘴就没法睡觉啊。 嗯， 然后就是这个故事讲了无数遍， 孩子要重复听听， 他要重复听啊。 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个故事呢，他其实知道他跟奶嘴的关系是什么，他也知道他早晚会丢掉他，只不过现在呢，就这就像一小伙伴一样。啊， 安抚物， 对对对对， 是一个陪伴的。 我觉得这个绘本的作用非常的大，大到不是说他现在就是要把奶嘴丢掉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跟奶嘴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自己认知的了，而不是处于一个蒙昧的一种状态。 就是说客观的这样一种状态。 图画书的阅读哈，这就谈到了亲子阅读的意义。我们以往买童书觉得第一个概念是要教育孩子我才有教育意义，我才 认字儿， 对，包括认字如何如何，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嗯， 怎么讲呢，就是儿童文学的研究的学者朱自强教授他曾经说过儿童文学的四大功能，如果我们提到功能的话，它有教育功能、认知功能、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但是我们往往只成人只看到教育功能、认知功能，我们忘了这个娱乐和审美本身也是两大主要功能。而且我们真正在享受娱乐功能和，当然我们说的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哈，在享受它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同时，认知和教育是涵盖在内的。那审美不是就心灵的这种审美，道德层面的一种审美，对吧？它难道不是一种教育意义吗？ 嗯， 所以不会把它割裂开。 这个小时候玩游戏机的时候啊，其实叫学习机啊，某一品牌学习机啊的时候啊，就是一老词儿，寓教于乐啊，其乐无穷。 其实寓教于乐这四个字在绘本上体现是最明显的， 是它避免了优秀的这个儿童文学作品，包括这个童书绘本哈，它其实是避免了说教。 嗯， 它把真正的一对一，比如说我们要跟孩子谈个事儿，比如说刚才你说到的安抚奶嘴的事儿，你不能老怎样怎样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孩子中间是没有中介的，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两个人都是很紧张，我们是当事者。而当我们拿一本阅读材料以故事的形式，故事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情境呈现给孩子的时候，我们就都变成了旁观者。我们是和孩子的内心在同一个层面上，我们陪伴他一起，好像照镜子看自己一样，是吧？那么这个就由自己原来的生活的经验，又有故事里呈现给你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那是一种间接经验，这二者就通过亲子阅读的过程，故事阅读的过程，变成了一种他自己的心智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赵亮做的特别难得的一点，他能够在孩子要求重复阅读的时候，他能一遍一遍读给他，其实这也是辅助孩子心智成长的过程， 是吧？他成长 很多家长，对，很多家长没有耐心， 他现在在给我讲啊， 太好了。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就着这个具体的绘本啊，我们可以，我们现在手中的这几个绘本，咱们可以这个聊开去啊，说说它的具体的分类啊，它的特点，好吧？ 是， 老师挨着本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我们刚刚有提到深沉的话题哈，沈姐也提到有死亡的话题，刚才提了几本书，其实还有战争的话题，比如说《铁丝网上的小花》Innocenti 的作品，那么还有《大卫之星》，这也是，然后包括还有 敌人， 对敌人那个是有一点哲学味。 六个什么人来着？ 对，那是更林文化出版的，也是跟战争有关，但它并不是以严肃的风格来谈，它也是有一种预言的味道在里面。那么我们还可以谈到的话，有一些比如说哲学味道的《擦亮路牌的人》，他其实算插画书了，因为它图的话是配合文字的。那么它是德语图画书引进系列的一个。那么我们如果再说的话，妞妞眼中的幸福、妞妞眼中的真相，它也是有关于哲学问题的探讨，涵盖非常广，包括我们原创的图画书《安的种子》。包括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爱心树，不光是孩子看啊，成人都在互相赠送爱心树这本书，网络上也非常流传。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陌生哈，我把那个情节用三句话给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一棵树最初呢给你遮阴凉，后来给你砍掉一部分去可以盖房子呀，做什么， 他和小男孩 只剩下树枝， 成长 最后他把这个树就全索取完了之后，还有个树墩可以给他坐着， 对，陪着你，然后老树墩每一次付出都觉得他心里很快乐，那是爱心树那本书。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图画书涵盖的层面非常广。那么他也就引发了另外的一个问题，他真的不只是给小孩子睡前哄睡的神器，是吧？他也可以有更多的探讨的层面，包括我们到我带着小学的孩子们在进行班级阅读共读的时候，我们在小学的中高年级也有选择相应适合的图画书来进行共读。比如说有一本叫米尔顿的秘密，他讲的是孩子们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内心冲突，是吧？那我们还读过包括一片叶子落下来，它虽然说有点童话的性质，但是它确实在探讨到人生的生命轨迹，可以让我们有更深的联想。 这本书哈，就是我手上这本叫《寻找九色鹿》，这本我特别喜欢， 他其实讲了，我看到后边还有作者的阐述。 对， 他是 原创的一本剪纸的图画书， 啊、对， 纸雕的图画书。 反正这个画风呢，就是特别想让人把它从这个书上拿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透露个小秘密哈、啊，这个真的不是拿电脑做的、 啊， 所有里面的纸雕和剪纸的部分都有原图， 就是剪完了之后，其实是贴在上面， 啊、 然后 它是通过技术处理做成的版面，嗯、但它每一张都是有原图作者雕刻下来的。 就特别想把这个。每一幅图就是作为这个单独的一个剪纸作品， 对， 它 是艺术审美在里面。 大家可以现在登录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上面写上绘本两个字，你就会收到一个回复的帖子，上面就会有寻找九色鹿的 封面和内页、 啊、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嗯、 让赵亮这么爱不释手。 这个九色鹿啊，这个小时候都看这动画片， 对， 啊、都特别爱、这个、 源自于敦煌， 哎，就特别爱这个九色鹿。然后呢，他其实讲了一个小兔子啊，他就是想找这个九色鹿啊，有人相信他，有人不相信他啊。 对， 最后有一个似真似幻的这么一个奇遇，他遇到了自己的九色鹿，但是他对这段旅程呢也没有办法再重复了，他也没有办法确信自己是真的有了，真的遇到了九色鹿。 对、 啊、 有的孩子就读这本书的时候是读到了对梦想的一个坚持。这本书其实寻找九色鹿这本书是剪纸书系秋季的这一本、 啊、 所以它的金黄色跟包括银杏树叶落下来的感觉是非常视觉非常审美，就是非常美的一本、 嗯嗯、 我们在班上共读的时候哈，孩子们有的孩子读到的是他对梦想的坚持， 嗯， 是吧，我中间遇到情况了、嗯、我中间继续坚持、 嗯、 还有的孩子通过画面， 嗯， 细节的部分他读到了亲情、 嗯、 因为书里一直妈妈是那个比较感性的，就是说 嗯 神奇的事情自有其神奇的道理，而爸爸每一次都非常理性的说啊，森林那里有分叉的路吗、 嗯、 是吧，嗯，真的会有吗，就表示质疑哈、 嗯、 但是孩子们说下课的时候他们走到讲台前说啊，孙老师这个其实他爸爸一直跟着他呢，在哪儿呢不是在文字里，是在图画里、 啊、 他们发现当他在寻找九色鹿的过程里遇到兽狼的时候、 嗯、 身体的就是画面当中身体身后的那个树干旁边有一个兔子的脑袋露出来、 啊、 他们觉得那应该是爸爸，因为爸爸是有保护他的能力的、 嗯、 所以这个故事就不仅读到了刚才我们说对梦想的追寻、 嗯、 也有亲情的味道、 嗯、 所以这是图画书它的主题涵盖和解读空间多元的那个部分。 嗯，好啊，咱们刚才听众朋友都提醒我们了，下半段的问题还没出、啊、 哦，大家在等着礼物、 啊、咱们问题出了吧这问题是跟这个一个绘本有关是吧， 对，这个问题我跟大家来出吧、 啊，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大家可以在帖子里看到的一本叫做《烟》的这个 原创图画 书、 嗯、 那么这个图画书的文字作者呢是曹文轩老师，然后图画作者呢是玉荣老师， 嗯， 我们的这个正好这个问题跟他们俩都有关系哈， 嗯， 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 安 徒 生 奖的 作者 是谁？ A 曹文轩老师， B 玉荣老师， C 熊亮老师。 我们期待着听众朋友们的答案。 嗯，看看大家对这个绘本啊，呵呵，究竟是了解多少啊？ 是 好啊，那我们就继续再说下面这个绘本啊。 那我们就说说这本烟吧。 说说这本烟， 嗯， 烟火的烟。 这本就是大家如果看到图的话，我刚看到它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剪纸吗？ 是这样，是这样。它不仅是剪纸，它中间有很多这个媒材的复合性的应用。 嗯、 我们以往觉得，哎呀，给孩子的图画书，它这个画一定是画的。 嗯， 那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画风。那么姬兆华老师他是一个儿童美育的研究者，也是图画书的创造者，他创作者，他曾经就专门有关于图画书的其中的画风的这种赏析的讲座。 嗯， 那我们会看到图画书里尤其是引进的原创的现在品类非常丰富了。 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种画派在图画书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终的呈现。 嗯， 它其实是一个视觉审美的多元。 嗯， 那么这本烟是曹文轩老师做的文字，他的画风的话是由就是绘画是由玉荣老师来完成，他不是完全的用油彩啊、 嗯、 或者是水彩，他中间有很多复合型的媒彩，比如说他有那个薄薄的那种半透明的硫酸纸啊，或者是怎么样，他、 嗯、 有裁剪完以后就像烟飘起来的朦胧的那种感觉。 嗯 啊，圈的那种感觉，然后打转的那种感觉， 嗯、 包括它的深蓝色的宝蓝色的这个底色， 嗯， 两村子里面的人他们在水中，就是落入水中，在两岸生活等等不同的场景下，他把这个蓝色的运用和烟的这种灰白的这种运用配以手绘， 它其中有一部分是手绘， 有手绘有剪纸， 对，它是一个叠加， 哦、 对，包括颜色的应 用，视觉很丰富、哦。 对它的这种视觉感觉，它会有一种画面的质感和肌理会呈现在里面，不同于以往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油画风格的、水彩风格的， 就感觉到 彩铅风格的 特别丰富，然后也有这个感觉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的这种感觉。 对， 对啊、 本身玉荣老师现在应该还是在英国嘛生活、而且他有这个艺术学的这个背景，他自己创作当中也有很多。是自己的这种感触是非常明显的。 嗯，真的，我们的家长在陪伴孩子读的时候，其实只要你放下自己心里那个这是小人书的那个错误的认识成见哈，你也可以享受其中。而且我们待会儿给大家放一段录音，其实是一位妈妈怀抱着她的孩子在讲一个小粽子小粽子、马上到端午节了这个故事啊，你就能听到亲子的那个互动实际上是非常美的，非常和谐的， 一定要学会享受过程。 好，咱们听听这位妈妈来讲小粽子啊，一会儿您这个回复这个绘本两个字，您也能看到小粽子这本书长什么样啊。 好的，这个故事叫做小粽子小粽子。这两天你吃粽子了吗？ 吃了， 因为快要到端午节了，端午节要吃粽子。我们来看看，啊，这是谁呀？ 小粽子。 从北边来了一个小粽子，从南边也来了一个 小粽子。 对，他们都走在这个桥上，他们干什么了？ 脱衣服了。 啊、哦！他把衣服一脱，说：“你好，我是大枣粽。”你看这是什么呀？ 枣。 他肚皮上有个枣。这边说。你好，我是，他这个是黄的，你猜猜是什么呀？ 煎鸡蛋。 哎，猜对了。他说，你好，我是蛋黄粽。这个粽子就问他了，你是甜的吗？蛋黄说，不，我是咸的。就在这个时候，北边又来了一个小粽子，柠檬红。他把衣服一脱，猜一猜他什么？ 猜不到 啊、哦，黑的这里是哈、啊，我是豆沙粽。 哎，这个粽子开会是吧？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啊。 这本书 不知道大家听饿了没有？ 他说啊，把衣服脱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小粽子穿的衣服是一样，但南北方的粽子脱了衣服，里边的味儿不一样。 是这样， 特别好。他就讲了粽子之争啊，这个有咸的，有甜的，有这味儿的，有那味儿的，互相一开始有一种比较自我的啊，看不起对方是吧？咸的好，甜的好，最后还真是给我长见识，最后出来一个爷爷味儿的粽子是吧？ 竹筒粽子爷爷、 啊、是是是， 那个是没味儿的是吧？ 那个它是可 甜、 可咸 啊、然后这个爷爷出来呢化解了矛盾、 还带着所有的小粽子去赛龙舟哈、这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完全在这本书里面 是这样。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哈、据我的观察，在0到6的这个早期阅读的起步阶段哈、孩子们对两大主题是非常痴迷的，一个是动物、一个就是食物、 吃的 是这样。它的这里面的小粽子其实就有拟人化的这个处理哈、然后而且它这个食材本身很东方。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对原创图画书的期待是蛮高的。我们也希望就是原创图画书的话不要只有这个符号化的东西，就像这本的话它的创新就在里面， 还要有故事哈、是这样。公布一下答案。 对，把答案 就那就是曹文轩老师。 好，曹文轩老师。好，这个今天这样吧，就直接说了吧，小葵啊答得又快又准啊、然后还催促我们赶紧出题啊，看来是这个有备而来。 节目下了之后照样挑一下我们获奖的听众、 好的好的好的啊。好，那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聊了，其实跟孙老师还没聊够啊，以后再有时间吧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绘本世界的那些事情啊。同时也感谢小群姐姐啊，再次祝大家大朋友小朋友咱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是来得很轻易，没声音，从背后慢慢缓缓抱着我，就像你，你和我还有很多的。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6月1号至6月3号年中庆送积分活动开始抢购了，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还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到我对面的是来自太福高的白灵。白灵你好。 你好。